大家好 ，My Radio 由2007年创办到而家，今年是第12个年头。希望大家继续支持 My Radio 呢个平台，去代表香港大多数嘅人去发声，鞭挞权贵，批判共产党。大家睇到呢十几年来，香港嘅政治日趋败坏，共产党对香港又加强呢个干预，系咪？泛民主派独裁无胆，民主无量，系嘛？进退失据，香港嘅言论自由亦都进一步收紧。我哋一息尚存，都要继续奋斗，本土民主反共。请大家支持 My Radio， 记得交月费。 而家已经系月尾啦，你交咗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就请到 myradio.hk 节目月费收费表，揀选你想撑的节目。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。 贯彻声势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。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郁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第三节， 嗱，今日咧就台长嗰边癫狗编辑室咧就即系非常好睇嘅嗰篇文啊，我谂唔到你啊，忽然间会整篇。即係講張五常，我都忘記咗呢個大師好耐嘅啫。 佢紅啊嘛， 佢有幾紅啊？ 咁唔紅點？ 喺香港嘅時候，屌你！即係喺信報嘅時候，即係嗰陣時係最紅啦，係咪？屌你！信報又捧佢，肥佬禮又捧佢，係嘛？ 一周刊啊！ 咁但係屌你咩？佢做咗。Fugitive 就已經又唔同咗啦。 Fugitive， 咁冇計嘅嚇，即係咁。但係我又想問你一個問題， 係 嗱，而家如果條逃犯條例通過咁，咁美國佬可唔可以叫即係啊？即係咁嗱，即係叫佢嚟點啊？引渡嚟香港，香港 唔 係，就美國直接引渡 啊！ 美國同佢冇啊嘛，而家係 唔係嗱？我就 我意思就美國同中國冇啊嘛，咁但係美國同香港有啊嘛，係嘛？ 啊，唔係咁唔止佢噶，咁前一排有個 咁跟住落嚟，香港同大陸又有啊嘛，咁可唔可以間接咧？即係咁樣 我答你個問題，一個説話答曬，我們都是劉聯雄。 我们都是流 血，好想，好想，好想，好想。嗱，我已经答咗你咁嘅题啦。 嗱，你讲起呢个咧，我又谂起涂谨申做咩赶鸠啊？郭伟强出去，跟住搞到嗰个会开唔成，而家又唔知几时先要开会。咁呢个符合刘联雄嘅 你嗰次讲晒噶啦， 符合刘联雄嗰个主观愿望啊， 尽在不 拖，屌你啦，咪拖到冧捻咗，咁佢咪？冇嘢啦，系嘛？佢而家唔使着草去加拿大啊嘛，可以。 你千祈唔好话佢着草，佢喺加拿大。我又觉得而家啲人咧，即系喐啲啊，上纲上线，人去加拿大好平常噶嘛。咁一个有 加个引号啦，屌你。 系咯，吓咁，所以大家又唔好呢，将啲嘢即系就即系吹到咁大。咁但系问题就系你嗰次都讲咗啦，我觉得好多嘢尽在不言中嘅。咁譬如呢铺点解去得咁尽啫？咁我就觉得咧，除咗头先你讲嗰样，我一路都坚持嘅。就自從阿太去咗美國之後，見完副總統 Mike Pence 翻嚟咧，有啲嘢係唔同咗嘅嚇。咁即係後邊嗰個具體嗰個操，即係嗰個變化係咩咧？咁我諗而家北京其實自己都諗緊嘅。 嗱，我就用常識嚟睇嘅啫，即係去到個姿態咁高咧，你話冇即係對中國啊，即係而家嗰啲即係領導層啊，即係喺心理上啊，或者冇多少影響咧，咁 好難，即係唔 realistic 嘅呢個。但係我亦都即係公平啲咁講，因為呢壇嘢真係搞到好多人。即係你可能佢最初我估佢未必諗到個範圍咁講咯。喂，你而家出聲幾多人出聲啊？你香港有錢佬出聲啦，香港做喺上面做廠就出聲啦。 外國領事館出聲嘛。咁你又試過喺邊壇嘢搞到咁大咁大劑？ 就唔係你泛民嘅功勞， 係啊，所以係 冇搞錯， 搞錯。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啲人中意擺個光環喺頭上。 屌你咁啊，連煙仔可都出聲啦，係咯，煙仔可對住呢個林鄭月娥兜口兜面講， 係啊，係咪先？所以我淨係講一句啫，我們都是劉聯雄，而且我係衷心好希望我自己係劉聯雄。 唔係呢個有好多種唔同嘅解讀嘅。劉聯雄咁撚多女， 係咯，真係 你又可以中意做劉聯雄，劉聯雄咁多錢， 係啊， 但係劉聯雄咁多病，咁又唔想做劉聯雄。 嗰样嘅我唔想， 刘连雄而家俾澳门判咗罪，因为惊呢个引渡条例，咁你又唔想做刘连雄，咁你冇呢个条件做刘连雄啊嘛，咁点解我们都是刘连雄咧？屌你啫，边有呢个条件做刘连雄？你想做即系好有钱嘅刘连雄啊，好多女嘅刘连雄啊，系嘛？定系好多病刘连雄咧？屌你女啫，所以有时唔好讲得咁咩啦。咁你想唔想做阿张大师咧？ 唔想啊，我唔想。 咁做咩？你今日喐佢咧？ 我喐佢，我喐佢，再喐佢好耐。 哇！你仲唔系喐佢？你真系话佢逃犯添啦！ 喂喂喂喂，呢个说话咧，我系抄咗维基百科度出嚟去讲嘅，我冇屈佢嘅。件事又真系咁样噶嘛？ 维基百科屈佢，咁你咪帮手屈咯。 话你咁屈， 啲逻辑系咁啊！啲维基百科屈佢，咪即系你帮手屈？屌你真系，系咪啊？嗱呢篇嘢咧，大家即系我推介俾大家睇啦。嗱，虽然咧呢啲文咧，嗱大家喺 Facebook 度咧就见到有啲片段啦。嗱，而家咧就都有百几个 like， 十几个回应嘅，咁即系有20个分享嘅，都算多人睇噶啦。你明唔明啊？真系 有啲文都仲多， 系有啲仲多好多，但系咁样就算多人睇噶啦。有咧人睇文字咩？系咪？有咧人睇文字咩？仲有条标题咁捻八股，我细张五常。 喂，对住佢呢只。就應該用呢種咁嘅即係表達方式，係咪？我哋就唔會對住佢用粗口冷舌嘅，係咪？ 唔係，其實咧，即係成篇文咧，即係當然大家仔細啲睇下啦。咁亦都即係突顯我哋台長即係都學貫中西，亦都讀好多書，唔係好似啲柒頭咁樣，係咪？百字連篇喺度鳩噏，屌你老味，就係覺得自己係健筆，係咪？要讀好撚多書嘅大佬，真係寫咗幾廿年嘢噶啦，係咪啊？我寫嘢咧稿費係極高嘅，屌你老母，你唔問得咁撚多噶啦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呢啲係歷史嚟嘅經驗，九廿幾樣嘢係嘛？仲有我要唔要寫添啊？仲係即係如果講呢啲威水史俾你聽。就你會覺得你好撚不堪嘅啫，最多就係係嘛？咁你俾啲即係。你睇下台長呢篇嘢，唔係好長嘅啫，唔使長有撚用啊，長冇人睇嘅。呢個長有人睇嘅，寫到水蛇春咁長，邊個會睇啊？係咪？東抄一段，西抄一段喺度鳩噏，冇人睇嘅，係咪？你短文都冇人睇啦，而家冇長文係咪？佢呢篇文咧，我都懷疑有幾多個喺 Facebook 嗰度睇撚完嗰段嚇，跟住 click 入去呢個癲狗個網頁度睇咧，咁我都好撚懷疑。即係有好多人係自己自得其樂嘅啫嘛，譬如而家你嗰啲網媒好撚長嗰啲問啊，眾新聞啊，立場好多長文嘅，有撚人睇咩？我而家話俾你聽，四個字叫有撚人睇，OK？ 所以我哋寫嘢嘅人咧，即係寫撚咗幾廿年，我都覺得好撚討厭，基本上係咁啊。但係呢篇文咧就係真係好睇嘅 ，OK？是即係發人心省嘅，唔係淨係講佢 virtue， 唔係淨係講呢樣，唔係淨係講呢樣，即係咁好似話啲你話佢逃犯咁，唔係講你，咁個事實係啊嘛，佢係俾美國通緝噶嘛，佢係屌你諗門税啊嘛，係咪？有賣假古董 嘛，應該係涉嫌啦， 逃税啦，涉嫌賣假，因為咧佢係逃避嗰個審訊啊嘛，你明唔明啊？逃避那個審訊嘛，即係喺西雅圖，咁呢個事實係咪事實先？佢一日美國都未翻過，屌你個美國公民嚟嘅大佬，一日都未翻過啊，係嘛？就自從出咗呢件案，諗起事實，咁冇每個人都係為自己最安全做一個選擇嘅。香港都唔肯安全啊嘛，就係佢，你明唔明啊？佢所以咪縮緊咗深圳咯，啊，咁佢大撚把錢，大把世界嘆啦，又可以嚇，即係同啲中共嚇，即係啲嚇好撚高層嘅人嚇，又可以成日喺度即係做下顧問都得啦。以佢即係喺經濟學上面嗰個 地位 嚇， 可以做顧問都得啦，啱唔啱啊？係咪？曾幾何時個好捧趙紫陽噶，係咪？嗱，就係呢篇文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、是，喂，你喺個大灣區，即係喺呢個大灣區同深圳未來論壇上邊講嗰啲嘢，深圳又超越上海啦，成為大灣區龍頭啦，深圳又會追過呢個直谷啦，係咪啊？屌你真係 成為全球，哇！ 全地球 經濟， 屌你老尾真係，係咪嗱？呢啲就可以叫佢老坑啦！屌你老尾真係。老而不死，是為賊也。呢啲你係幫共產黨塗脂抹粉，係嘛？屌你啦！咪真係咪呢啲咪拍撚得雷鼎明咧？即係雷鼎明同你爭好遠嘛？ 我唔同級數， 你級數爭好遠嘛？何必作戰自己到咁樣啫？係嘛？你因為你講下啲具體嘅嘢啊，大佬點樣會即係超越啊呢個直谷啊？嚇！ 因為有東莞就話嚇， 東莞咪就叫雞嘅咩？冇噶啦，而家一面倒噶啦，屌你啦！冇共产党放个屁都系香噶啦，大家都一齐啊，即系唔争再多一个啦。不过就呢个系大师嚟噶嘛，大佬。 问题就系你佢讲呢样嘢，自己心入边信唔信咧？我都真系好怀疑，即系佢咪啊？我真系信呢样嘢，真系佢讲咧啊！咁问题就系做学问咧。 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喎，喺100年後定幾時咧？就係共產黨消滅咗之後先係咧。 唔係啩？佢可以好肯定預見，好肯定預見啊！係， 佢可以睇到嘅，即係佢死之前會睇到嘅，即係深圳會成為整個地球的經濟中心。真係西狗嚟嘅， 即係有陣時講嘢。 咁佢喺深圳住得耐嘅，好咧難怪嘅，即係佢已經變深圳人啊嘛。 唔係啊，深圳大佬好大鑊㗎，落雨透水浸浸到暈啊！你未见过水浸会得人惊法真系，唉！ 所以咧，真系人咧系要盖棺先可以论定。 哦，冇。但系不过我要公平咁讲啦，呢篇文因为旧蝙蝠讲，其实我就想讲埋呢个曲学柯世嗰个典故嘅。嗰个柯世呢个典故就差唔多成2000年前噶啦，就系、是、有个老嘢叫袁固，系嘛？咁啲人尊称叫袁固生啦，即系等于我今日讲袁固先生啦。就有另外一個人，咁佢亦都講同樣嘅嘢嘅，咁、那個叫公孫弘，咁我條友好撈得掂嘅，因為個皇上佢講嘢，國皇帝啱聽啊。咁有一日咧，就兩個行埋一齊嘅時候，咁呢個緣故就啤住佢，無曲學柯世，即係嗰陣時有啲人就可以咁樣嘅，因為呢個緣故都唔係好識撈嘅，因為講嘢唔啱聽嘅，就係試過一次俾人揸啲嘴。即係斬頭嘅就頂到個喂豬嘅，即係做喂豬真係一個即係大師級嘅，真係就喂豬。咁佢面對面同佢講：無曲學柯世，曲學柯世意思點解啊？就係、是、你學你個學識，唔好將佢扭曲去逢迎一啲即係當世嘅潮流。咁二千年前講，其實我就想講一樣嘅就係呢樣嘢唔係今日先有嘅，係二千年前已經有噶啦。所以咧，知識分子佢賣佢自己嘅知識。賣佢自己嘅道德，賣佢自己嘅良心咧，就唔係一件。 唔係用曲學柯世嚟形容佢都係啱嘅，即係話佢嗰個學係真係學嘅。 係，佢真係有噶嘛？ 不過佢係扭曲咗佢學問， 係 嚟即係去取悦呢個世俗咁解啫。你明唔明啊？咁解啊嘛，係咪？曲學柯世係咁解嘅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都係代表呢個人係有學問嘅。 係啊，我唔係冇，我從來必要承認佢呢個好有學問嘅人，係咪？喺佢自己嘅嗰、那個專入邊咧。佢定呱呱係世界第一級嘅，咁但係問題就係、是、你有咗呢樣嘅嘢，你要攞嚟做咩？你攞嚟造福個社會，造福人類，係咪啊？佢講一啲你自己想 即係當時嗰個講法咧，其實司馬遷個講法就係、是、即係引述嗰個《儒林傳》個講法，就係話咧，你要正言，即係講正確嘅嘢，係嘛？就唔好曲學柯世咁樣，即係嗰個意思係咁樣嘅，即係要正言啊。正言的意思是正學以言，即是你的學問是這樣東西，譬如你將五常是經濟，那你就講經濟的東西，正學以言叫做就無曲學柯世，因為曲學是對正學，咁本嚟佢可以正學以言，譬如寫嗰啲屌你咩賣吉者言嗰啲就叫正學以言，但係而家你講大灣區屌你老母，你就曲學柯世，即係咁解。 咁但係我再講一次，喺中國嘅知識分子入邊咧，呢樣嘢係常態嘅。 好正常。 馮友蘭啊，你呢度有中國哲學史啊，咁叻。 曲學柯世， 到咗民間時唔有曲 好多啊，郭沫若啊，大撚把，而家現代都好多，係咪？ 數唔曬好似係咪？ 數唔曬。咁啊，講完個老咧，啱啱個後生嘅休息一陣。